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抢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戴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好在咱们都不是社交恐惧症。你说这个社交恐惧症，我听说有人有这个病啊。 他的表现成什么症状？ 就是跟人社交难呗。 你看社交难这句话太笼统，社交难得有现象啊。你说这人不爱说话到什么程度，这都是得具体一点。 跟人说话心慌， 心慌看不出来呀。 社交恐惧症属于焦虑症的一种 哦， 知道吧？社交恐惧症的最大体现是什么呢？就是不敢去跟人接触， 就不社交。 比如说人家说了，今儿晚上咱们一块吃饭去吧， 啊， 这位可能当时一句，那明天晚上去吧，待会儿就不想去了， 当时就不吃。 那是不饿、啊哦、那是 就是他有几种方向 啊， 你比如说有人是焦虑，有人是抑郁，有人是不自信， 对， 有人情绪化， 反正各有各的毛病。 总体而言呢，是社会压力之下， 就是不擅长于社交， 或者面临一些即将开始的事情，有紧张情绪， 对， 不喜欢跟人交流，人多的地方感到紧张不安，心跳加速， 对， 觉得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周围人关注， 对， 担心自己被嘲笑， 对，你看一下，老爷， 这就是社交障碍。 哎， 但老爷，我觉得。担心自己被嘲笑吗？ 他不属于这块。 你刚才说那句话的时候能不能不乐？你没有刚才后面那乐呀，我没觉得我要被嘲笑，你知道吗？就是你那个一乐我就觉得被嘲笑了。就比如说小花，当然你也没工作，当然无所谓了 啊。 假设你有工作。 我怎么没工作？我创业呢。 哎，这假设你有工作。 行， 假设你有工作，哎，你就会感觉到天天的所有办公室人的眼都盯着你，盯着你犯错误，盯着你的一举一动，你害怕不害怕？ 我这么受到关注呢？ 他那点跟咱不一样啊！ 有什么非分的想法都能看我？ 我们对你没想法， 都想把你轰出去。 大家怎么了？需要我帮助他们吗？他们是挫折了、失败了，还受到打击、自卑？ 他这属于一种狂妄的那种， 他这属于 另外一种病是吧？ 狂妄症，他这不属于这 自卑。 我觉得应该接受自己、悦纳自己、相信自己、喜欢自己。我认为到一个新的场合，确实人有一种紧张心理，多多少少有点社交障碍。但是这个东西，这个像有些人那么严重吗？我倒是没想过。有些人理发师跟他说话他难受， 难受 叫成帅哥难受， 他这个就是 难受， 害臊 我就害臊，不是什么呀，我就难受 是吗？你叫你哪难受？ 那难受就是理发师跟你聊天你也会难受， 对，他叫什么都难受， 叫你大哥 不舒服， 就是最好别理你。 对，别理我，就我跟他说，我说你给我讲这个啊，我告诉你怎么怎么着，你别不要跟我说话了，你就讲就行了。 哦，而且比如说聚会里面最安静的那个人，老爷不希望别人问、怎么着，是不是不舒服呀？ 老爷最不舒服就是人家剪完发跟他要钱的时候最不舒服。结账， 别人跟他一结账，别说， 哎呦不舒服，哎呦不舒服， 别人说话， 我犯病了，犯病了。 您怎么着？您不要紧的吧？我给您叫个车去，怎么着？买豆腐还用叫车？ 结果老爷不但白绞头发，还坐车走的。 我还买块豆腐。 哦，原来如此啊！ 就我要是别扭，就是最好就谁也别理我。 哎， 把你晾那儿就合适。 我就舒服了。 其实呢，40%-60%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社交恐惧。当然，大雷，你这方面是不是？ 不恐惧。 主要是大磊啊，是哪儿热闹往哪儿扎， 工作性质啊， 生怕不社交。 小花你不能把这词乱用啊，搁这儿不合适，这用词不当 啊。 生怕人少不热闹，什么叫生怕不社交啊？ 这你就形容你一天人呢，哪儿人多，没人跟我聊天， 瞧一天不社交的。 一起等电梯，老叶就觉得尴尬，但是大磊呢，等电梯可激动， 电梯要来了呀。哎呀， 这俩人啊，整个俩疯子啊，站电梯门口一个转，我想上去， 哎，电梯呢？电梯在哪儿呢？ 老爷是平时不敢穿鲜艳的衣服，可着一件使劲穿，一夏天不换。大磊 呢，专穿鲜艳的衣服，怎么鲜艳怎么穿。 怎么鲜艳怎么穿？ 怎么鲜艳怎么穿？ 怎么鲜艳怎么穿？ 带那种布灵布灵的那种配饰， 对， 衣服上镶钻， 对， 洗完衣服掉一半， 就是质量差点。 自己再拿镊子一个一个给贴上去， 我才买点新的不好， 拿一罩里啊，在那澡盆里头捞，在洗衣机对，拿一罩里在洗衣机捞， 捞完了以后自己拿那镊子一颗一颗的嵌回去。 我们那是单有一出口接钻的， 是， 生怕自己不显眼。 反正那亮的他都喜欢， 是不是？ 嗯， 秃子什么的。 如果公交车司机在车上喊说这站没人就不停了啊。老叶呢要那个叫社交恐惧症一犯了以后不敢说我下车，愣跟着司机去了终点站。 还不下去呢， 憋半天说不出我下车这仨字儿，就跟那坑去。干两样，社交 主动 爱好者。 对，没三站就说三站后我下车。 主动跟售票员聊天，刚一上车刷完卡之后，哎，同志， 这站 这哪儿 有人下你们停吧？哎，那站没人下你们停不停？ 对，司机你来，你来。 哎，这一个碎嘴子要碰一个社交恐惧，这也挺可乐的。 是。 所以这么说，理发店的那些理发师们应该看一下啊，你的客户是不是一个社交恐惧症？他要爱聊你就跟他聊，他要不爱聊的话，你千万别非得逼着他说话。 哎， 这个我觉得所有的理发师应该明白一点，即使爱因斯坦也有这样的时刻。 爱因斯坦那头发 不理。 那个爱因斯坦说过，年轻的时候我过着痛苦的独处生活，但是当我成熟之后，我发现独处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你再看理发师， 没词儿了。 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接你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孩子提醒舅舅送错幼儿园，舅舅说你给我进去，咱们到大街里听听街坊们怎么聊。哎，你们小时候的谁送你们上幼儿园呀？ 我小时候啊，我爸送我上幼儿园，推着自行车然后送我上幼儿园， 满大街送你。 哎，给送走了是怎么着？ 那个送幼儿园送错过吗？ 什么 送 错 过 没有？ 我爸爸又不是个傻子。 那你送错过没有？ 没有 啊。你看我那会儿就是我奶奶送我上幼儿园。 送错过吗？ 没有。 接晚过吗？ 接晚？ 嗯，就把你接回家接得很晚。 没接晚过，接过晚。 那会儿、啊、 就是你奶奶在家本来跟几个老太太 做饭时候忘了，所以呢到一个点接孩子四个人都得去， 要忘全忘。 对， 那就都忘了呗。那天 你忘了那回咱们四个全忘了吗？ 对，咱四个人凑一桌牌。 咱四个人你忘了咱那次差点没把大象滑楼梯给拆了。 对，我记得我还推你下去的呢。 那会儿 你看看 老爷抱着那象鼻子不是尬呀。 但当时老师挺着急的，说这四个孩子没人接，那这怎么搞、 啊？一会儿啊，这四个家长这脸上贴着白条，那脸上画着王八，这就来了，你知道吗？我们接孩子来了。 哎呀，童年趣事啊， 不堪回首啊！ 现在咱胡同里又这么一位啊，孩子给送错幼儿园了， 送错 谁送的呢？ 谁送的呢？ 他舅舅。 哦，你看看，这个就说明平时基本上不用。 偶尔的 二借用， 一般来对，你看一般送孩子，你听谁家说天天让舅舅接送孩子上幼儿园？ 爷爷奶奶 那可不 吗， 姥姥姥爷 这是最多的 啊， 用到舅舅了那就是极偶尔，所以舅舅送错了是正 常，不新鲜。 哎， 不新鲜吗？ 不新鲜，不新鲜。 然后舅舅呢送那幼儿园，孩子也说了不是弄错了，舅舅心说不想上幼儿园想骗我。 对，这手薅着脖领子，这手一抄腰上去吧， 你给我进去吧。 噌， 怎么停？你等你再说一遍你刚才那个。你他舅舅是个保定人，是怎么 着？顺着王大嘴说。 你听着他刚才说那话了吗？你给我进去吧。 拿出来，你给我上去吧。 没有台阶上去。 然后呢，舅舅一冲里边说：“赶紧的，给我走五六。” 完了以后，开着那拖拉机，哒哒哒哒，回到老家。 是得凌晨送，然后不让进五环， 要了亲命了。 不是，小时候是都不爱上幼儿园，这是一个事实吧？ 嗯， 小时候不爱上， 不也有爱上？ 谁哭着喊着不爱上？嗯，有吗？你爱上？ 你有。不是天天都不爱上， 那是因为你喜欢里面那个谁，洋洋，五岁的洋洋。 那得到五岁的时候 去了以后，洋洋， 洋洋，你痒痒吗？ 我帮你挠挠。 结果到这 接近洋洋， 结果到这那天发现洋洋没在，不知道挠谁，就不爱上幼儿园了。 就来了，赵雷，你痒痒吗？ 我不痒 痒。那我帮你挠挠。 挠是挠挠。 后来你就第二天不敢上幼儿园了。 管事。 这个舅舅呢，也有点想当然。 人家孩子说的不是这幼儿园，是说的实话，他愣认为是孩子不愿意去幼儿园。你想这孩子在幼儿园里待一天了，而且这舅舅吧跑来特快，把孩子送完就转身走了。那老师当时就发现了，这孩子不是这幼儿园的呀。一问呢，孩子也对于家庭联系方式啊，什么上的 车 辆、住址啊，都说不出来。 嗯， 这事儿只能找民警了。 对呀、 民警调监控、一边看监控，一边陪孩子玩、孩子塞吃的，堵着他那个嘴。 下边孩子真嚷嚷。 不是，孩子跟王大磊个性相似，到那儿老跟警察叔斗。这阿姨你怎么这么胖呀？这阿姨你怎么这么胖呀？这阿姨， 那你怎么这么瘦啊？ 好看，那活 鸳鸟。说完了，阿姨打起来了。 所以呢，给你塞吃的，堵住你的嘴。舅舅发现自己错误以后呢，也表示对不起这小孩，说以后你再说什么我都听。 哼， 完了以后，街坊们就议论。应老柱说：“没事，孩子，头发留着正月剃。”再往下教育下，应老柱改话了，说：“实在不行，送到哪儿就堵哪儿吧。” 但人家幼儿园得同意。 幼儿园说哪儿？平白无故多出一孩子来， 吃来的多，一天到晚。这阿姨你怎么那么胖啊？这阿姨 你怎 么 胖？ 阿姨你怎么好看 呀、哪儿都得有一个好看。 舅舅为什么老是那么粗心呢？ 谁说？我怎么不知道舅舅怎么老是粗心？ 你很少说送幼儿园，怎么没听说什么小姨送错了啊？什么姑姑给送错了？ 因为我跟你说， 舅舅来回来去送错， 因为舅舅用的少， 小姨用的多。 对， 那舅 舅用的少，所以出错率就高。 舅舅是男的，男的就是粗心大意。 那你要这么说， 特别在孩子方面， 爸爸也是男的， 也粗心呢。 可是爸爸，你看，就很少说爸爸送错了少。 对，爸爸因为他确实 少， 但爸爸带孩子确实是粗心大意一点。你知道老爷他爸，就这么一个儿子，就这二回。 不过那个也金丢， 老能找回来。你看，你跟你说吧，这父亲，你说有粗心大意的，就有那细心的， 有。 就咱们前胡同那个老程， 嗯， 弄一三胞胎。 哦， 你看人他那仨孩子哪个没丢过？ 不是，那三胞胎怎么没丢过呀？他爸是没把他丢过，你三胞胎他舅舅把他丢过呀？ 舅舅带出去了， 带出去了，在那个当时暑孕吗？ 暑孕， 暑孕 带孩子出去没有什么联系吧？ 不是，就是他暑孕带孩子玩，然后青岛火车北站吧，好像是，民警就发现三个儿童茫然的待在站台口，不知所措，家长哪去了呀？反正一问孩子也说不清楚，就知道这好吃那不好吃。完了以后一调监控，发现。舅舅弄的，又是舅舅。 监控里能看出来是舅舅，脑门上站着呢。 找他又问呢，怎么回事？这个说我是舅舅，你明白了吗？ 你是谁舅舅？ 谁哪人舅舅？ 警察说怎么跟警察说话呢？ 对， 警察说了，随便超便宜也是犯罪。 三个孩子，年龄最大的就6岁，舅舅带着他们玩了，玩着玩着，舅舅就玩消失。 他玩游戏叫消失。 所以我就不知道这舅舅怎么回事，这么不靠谱。 哎，你不觉得吗？ 那正月里为什么不让剃头啊？ 因为 为什么跟舅舅有关系？是不是他们平时太不靠谱啊？ 那跟那没关系。 拿这话出来吓唬他们的。那以后你们也是会当舅舅的人吧？ 不见得， 不会的。 哎，有舅舅，要么有姐姐有妹妹。 对， 你没姐妹， 你当不了舅。 对， 表舅呢？ 那有可能 是吧？我提醒一下你们， 表舅你得有表姐表妹， 没 有 表姐表妹， 你当不了表舅。 没戏。 老爷可以啊，你呢？ 我不行。 哦， 老爷 我能当，我能当叔叔大爷，我能当大爷。 有表弟。 哎， 表哥， 我那我还是表大爷。 哎，你们说在亲戚当中，为什么舅舅的地位特别高？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在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娘亲舅大”， 对。 还有什么天上的雷公，地上的舅公？ 嗯， 天上老鹰大，地上舅公大。 舅公这个 舅公啊，就在这个大厅。 对。 哎呀，这个舅公就是舅舅嘛，地位之高，给你们加个公；舅父，给你们加个父。 他老有这加大显阔气这意思。 对，给舅 舅子，给你们加个大。 大舅，大舅哥。 给舅子媳妇儿加一母舅母。 其实啊，这个中国传统社会里，我给你们讲讲啊，可能大概请你们是对自己当舅舅这件事还不太明了， 因为还没当上。 传统社会里对舅舅的地位为什么 这么高呢？ 看着那么高，这得从母系氏族公社说起。 他得从河姆渡时期说起。 对了， 就说呢，这个母系氏族的这个制度呢，是以母系亲属为世系继承，父系呢当然就是以父系亲属为世系继承。 这倒甭解释。 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呢，姓氏财产都继承于母系，所以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母系祖先。当一个社会的姓氏财产都继承于母系的时候，那舅舅的地位呢，就相当于父亲的地位，所以他是最亲的，母系社会里最亲的男性亲属。 哦， 虽然古代社会强调父权，但是因为母系社会遗留下来这个传统，所以舅舅往往是母亲家族里的父权代表。凡是涉及到母亲和外甥的一些事务，舅舅就拥有重要的话语权。到现在也是啊，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外甥婚宴舅舅需要坐在上首上位，然后母亲是否改嫁呢，在那个地方还得征得舅舅的同意。 嗯，要不然怎么这个过去外戚篡权比较多？ 对， 哦， 所以过去这个亲戚实际上这词属于两个概念，亲言族内，戚言族外。就是说亲指的是父系亲属，而戚指的是母系亲属。 你瞧瞧，真有讲究。 你所以呢，族内就是说父亲啊、伯父啊、叔父、兄弟啊，这都是族内亲属，是同宗。但是如果是外戚， 那就叫戚了，对吧？ 对，就是母系亲属。 哦，那族下。 所以说呢，在过去族内亲属之间如果涉及到财产、家族权利这样的斗争的时候，对自己构成威胁最大的实际上呢会是伯父和叔父。 嗯， 因为那个时候族内财产和家族权利都在族内运转，不会跑到母系亲属那边。哈， 其实那会儿就有家庭财产分割问题， 那会儿就有 调解。所以嘛，当时的中国古代皇帝他不是那么怕外戚干政，最怕的是宗室夺权。你看汉武帝登基的时候啊，对他皇位构成威胁最大的是他的叔叔梁孝王刘武。所以刘武一旦来到朝中，那汉王朝势必会发生一场争夺皇位的权力斗争。但是汉武帝如果重用他的舅舅，就不会担心他来争夺皇位。外戚是可以干政，但是要做到改朝换代就特别难。 哦， 外戚篡权最成功的就是王莽。 对， 所以说为什么顺治皇帝对他的叔父多尔衮非常忌惮呢？这也属于是、 那是同 内 是 族，对， 内族同亲。 所以中国古代社会你会发现，就是叔父、伯父与侄子经常在权斗方面发生一些摩擦，但是外甥与舅舅的关系却一般不错。 哎呦，那我还是踏踏实实当舅舅。 你们家是有财产还是有权利？ 嗨，我们家是有闺女。 当小院儿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笔音林王大磊，恭候您。 王大磊呢，看着自己一年级的侄子写作业，有一道数学题超有难度，王大磊让那个侄子好好想想。结果呢，他侄子憋半天做不出来，竟然哭了。王大磊就逗他，哎呦，男孩子哭鼻子，以后找不到对象哦，找不到对象就娶不到老婆哦。结果呢，这孩子一边哭一边抽泣着对王大磊说，你好像你有对象似的。快乐大街快乐事，上面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夏演员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是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全合拍，我的依赖。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广购物。 大家好，我是李佳。 嗯，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啊，这个年轻人喜欢，老人喜欢， 解馋了。 今天呢，为大家哈、啊、现成弄的是散养鸡制成的熏鸡啊。 嗯。 另外呢，还有南方人做的酱鸭， 酱鸭子好吃。 是。 嗯。 另外还有酱猪蹄儿、 嗯， 这都是大家喜欢的。 为什么跟您说解馋了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散养鸡这熏鸡直接配了五只。 哎， 我们这个酱鸭子酱香口味的酱鸭子又是给大家配了五只 ， 这就十大只，您得算算您市场上买这个地道的得多少钱，然后再配四袋猪蹄儿、 哎， 哎，一共多少钱？ 一共啊，市面上700多块钱。 对， 但是今天呢，是武迅这个品牌急于向北京市场的推广， 北京市场， 所以呢，应该说一个广告推广价。 是的， 299，您就可以把这些全都拿走了。 是的。 啊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可能听到这个组合很多朋友的口水已经流出来了啊，赶快来尝一尝。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是的，一说到武迅这个品牌，可能南方的朋友比较熟悉， 是是， 北方人还不是很熟悉，特别咱北京人，他是进北京市场，南方牌子、 嗯、 而且人家火的俩东西，就是一个是散养鸡，一个是传统酱鸭， 哎， 这是全拿来两个自己的招牌给您尝。散养鸡，什么是散养鸡？咱们平时吃那白条鸡、 嗯、 或者您去餐厅吃那个什么宫保鸡丁啊啊，什么那个卤的鸡腿啊，全是那种白条鸡、 嗯、 白条鸡28天到30天就出一篮，就出来了，对吧、 哎、 可能这一辈子他都没动过所以那个鸡那个肉啊基本没什么味儿，全靠您那个调料调出来的、 嗯、 但是人家武迅散养鸡起步是210天， 那可不不半年多 不能低于210天、 嗯、 七个月才能长成，这时候出来那个鸡完全是就自己觅食、 嗯、 咱们叫溜达鸡，也有叫奔跑鸡，它不天天跑，它溜达， 长得慢呀 对长得慢、嗯、所以这里边是传统的，咱有吃那鸡的香味在里面、嗯、再加上老汤一卤，您出来之后这是熏鸡的味儿。您再说那酱鸭，南方人做鸭子其实跟北方人做鸭子不一样，咱们不就是烤吗，对吧，啊，但是人家什么咸水鸭什么酱鸭什么各种什么鸭血粉丝汤什么都有，非常会吃、 嗯、 然后呢这是酱味的，又符合咱北方人的口味，又是用那种小笋鸭做得了净糖褪毛的，做成熟的，1斤2两一只，酱香味非常浓郁的，你也可以尝尝。5大只、 嗯、 这加起来一共10只，5只鸡5只鸭，再有4包猪蹄儿，每包120个、 哎。这个猪蹄儿我跟你说，你是这个用老汤酱汁儿， 哎，真是。 你在家里要做猪蹄儿的话呢，有的时候用这个高压锅酱啊等等的， 嗯、 时间倒是快了， 酱 但是味儿 嘴又油腻， 哎，又糊嘴又油腻，有的时候呢 还 嚼不动还腥、 嗯嗯。 所以呢，这个猪蹄儿要酱好，那真是太好了， 那是技术 啊。所以呢，今天这个组合满足了大家的口福之欲，同时呢， 解馋解馋， 还安全健康， 对对对对， 而且价格还适中啊。 是的， 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吧。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准备的是5只散养鸡。熏成的啊，这个鸡，另外呢、 嗯、 还有呢就是5只酱鸭，还有120克一袋4袋的酱猪蹄儿。 嗯， 那么市面上700多块钱，那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 都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确实你说工作这么累啊，咱们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是 吧？ 好的， 如果你自己啊回去做的话呢，这些一个是这个浪费时间和精力， 嗯， 确实很多人也没有什么手艺了。 是 另外呢你说到超市买也挺贵的、 嗯、 小商小贩那儿的话呢，安全性呢你也拿不准、 嗯、 啊，所以呢，今天这个组合我建议大家啊，其实可以多订一点，因为这种东西呢都是这种 整个的真空密封装、 哎这个， 跟家里放得住， 对， 对 所以呢也放得住。你说你无论你自己用啊，还是说你走亲访友啊，或者你请客送礼啊、 嗯， 都是用得着的。 是的，而且下半年年年又多， 是啊， 都赶着下半年过节聚会了，所以都备点，家里来个朋友， 嗯、 来盘鸡，来盘鸭，来一盘猪蹄配齐了， 嗯、 您拍个黄瓜，这不挺好一桌菜吗？ 像这种塑封的，还真是它有一定的保质期的， 对、 啊、 而且很长，而且您热着吃冷着吃都行，直接真空的时候您上锅蒸也可以、 嗯、 或者您说直接切凉菜您拌丝也可以、 嗯、 就是米饭拌着面条全可以吃 都行啊。另外呢，如果您电话是傍晚的话呢打不进去，您可以直接呢上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上面直接用微信进行购买也是可以的。好，我们的订货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5只酱鸭、 嗯、 5只散养鸡熏成的熏鸡， 是的， 还有120克一袋4袋的酱猪蹄儿，你就到手了。400-015-5151。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个。一杯桂花酒，是谁非最爱销魂。葡萄酒下玩具街， 想唱歌词飞仙，一把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感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多点金融知识，少点风险危机，共同关注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维护自身权益，做新时代金融好网民。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中国人民保险，保障美好生活。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城高速四上桥到京城收费站望京西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天气不错，风力不大，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继续受地面弱气压场的控制，近地面风场较弱，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到三级。今天的气温在27到16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一，感觉舒适，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二，感觉偏凉。今天白天天空晴到多云，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四，紫外线照射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更是 七十二变。 小李、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幼儿园。小朋友们好， 老师 好。 咱们小朋友的成分呢，大多都是附近的那个胡同的啊。 嗯，对， 很好。 给我们分成分要干啥？ 要给你定成分哈，给你分土地。 啊，分土地，那你 哎，洋洋， 老西，你叫我干啥？ 来， 老西，你这要喂我吗？ 喂你们家，喂你都这样，来， 你才喂你们家这样的。 怎么样，爸爸妈妈最近忙吗？ 嗯，爸爸妈妈最近都不在家。 哦，听说爸爸是做生意的。 是。 有钱喽。 老西，你要干嘛？那也是我们家的钱。 哎呦，但老师还能抢你，你这话就是多。这么点小孩怎么能这么能说呢？ 老西，您这话就 这话真绕嘴， 您这话就不小了。 你爸爸是不是好久没过来接你了？ 是。 都是奶奶来接吧？ 对。 爸爸怎么不来呀？ 爸爸在外边做生意，忙。 忙，跟爸爸说，忙不是借口啊。亲子活动从小就跟孩子建立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 啊，亲子活动，那我奶奶带我也亲。 那生活中不能缺爸爸。 老西，我 缺了爸爸，你的人生就不完整了。 那你这人生看来是残缺的。 我的人生很完整，我有一个爸爸和一个妈妈。 啊，我也就一个。 那洋洋呀， 啊， 老师跟你讲啊， 嗯， 妈妈是不是经常因为爸爸在外面应酬，比如喝酒、吃饭、打电话的时候，把电话塞到你这儿说，快跟爸爸说。洋洋想爸爸了，爸爸快点回来吧。 是，你怎么知道的，老西？老西， 我看你面相，不是， 看我面相， 我观察你很久了。 老师已经盯上你了。 这个时候就得自己使点力量了。 使点力量。 回去以后呢，甜甜的啊， 嗯， 可爱极了，萌萌的，跟爸爸说，啊，爸爸，很久没有跟你在一起了。想起跟你在一起的日子真是开心啊。 这是我亲爸爸吗？怎么这么客气？ 你爸爸有多久没回过家了？ 没有那么久，说话也没有这么客气。 要是如果能和你一起照一张家庭大合影，我内心是多么的快乐，多么的喜悦，像小鸟在飞翔，像小鹿在奔跑，像小狐狸在……哎，反正各种动物啊。 你爸爸是动物。什么动物变的？ 你爸爸才动物呢！我 你爸爸到底 老徐说的是比喻， 然后先甜甜的冲你爸乐，再几两的眼泪，跟你爸说：“宝宝不能没有爸爸，爸爸在我身边我踏实，没爸爸的孩子最可怜。” 我有爸爸， 你爸爸这就没了。 我有爸爸，老徐给我说没了。 然后呢，拿着这张卡来，拿 啊，这张卡 这是 干嘛的？ 微商啊。 什么叫微商啊，老师？ 就是老师开了个店，可以照全家福，特别是小朋友的这种全家福 啊，可以照相。 你可以戴上什么鸭子的帽子呀，兔子的耳朵呀，狗熊的一身上啊。 我看看，还是这些动物变的。 对，老师那有好多套这种造型， 这一窝精， 随便选。 老师，那要钱吗？ 要钱呐，但是你跟老师这儿便宜啊，老师给你这叫亲友价。老师希望你跟爸爸很好的建立亲子关系。 老徐，我跟我爸爸没有矛盾。 塞兜里啊。 哎，把爸爸塞兜里啊。 把卡塞兜里。 墙上。 老徐。 你一直在旁边啊。 听着。 啊，真是太乖了这个孩子啊。 还好。 妈妈什么时候接你呀？ 妈妈一会儿再过一小时就来接我，今天晚一点点。 好。 老徐你别着急。 就剩子你们四个小朋友了啊。其他都接走了，老师跟你们也谈谈心，然后老师给你们讲一些做人道理。 好， 想想啊，一会儿妈妈接你的时候呢，先抱妈妈腿。 抱妈妈腿， 这叫抱大腿。 啊、给妈妈撂倒是吗？ 你用最无辜的眼神，知道吧？一会儿用最无辜的啊，就是那个小朋友踹你一脚，其实不是你薅他头发，最无辜的那个眼神。 冤枉我的时候的眼神， 就是 妈妈，你的脸怎么这么憔悴啊？你也可以说妈妈，你的脸色不好。或者妈妈你的脸色好暗呐、啊、或者是妈妈长包了。 我妈妈为什么老变化呀？ 你呢，然后跟妈妈说，妈妈你看我们陈老师皮肤好棒啊。说我啊， 陈老师的皮肤不怎么样啊。 然后啊，拿着这 什么呀老师？ 卡片。 和 妈说 怎么玩啊？ 陈老师在网上有个网店专卖面膜，大家都在买，纷纷抢购。陈老师那儿经常断货，不是熟人真拿不到。 老徐这段词太长了，能给我写下来吗？陈老徐什么有电，然后带电作业。 谁带电？ 没有带电。 你不是 你想把老师害死啊？就跟妈妈说，呀，老师自己说。哟，你妈来了啊。 那个怎么样？这孩子听话吗？ 今天还行，今天我在身上下功夫了。 哎呦， 做操老学不会 哦，就锻炼身体。 哎，去练的。 哎呦，谢谢老师。 小朋友们都笑话他呢。 哎，真是老师辛苦了。 哎呦，我是拿出了吃中午饭的时间。 哦，中午饭老师拿出吃奶的劲。 老师都中午饭都不吃了，就给我们孩子练操。 可不是，哎呀，一点一点的教。 嗯， 你们孩子呀，待不住啊，这教起来难着呢。 是妈妈 啊。 对， 哎， 爸爸， 妈妈好。 想想妈 啊， 这个，开了个美容店。 哦，您呀、 啊，啊，哦、我呢就打算说，比如皮肤干呐、啊，冬天补水这些啊，买个面膜啊，很简单了，在我这儿直接买。 啊，好的，怎么着？啊、 您打包的套餐内容特便宜。 我打包 啊， 那我这买饭呢。 买点吧，回去咱们晚上没得吃，正好打包。 真的挺便宜的，我现在搞活动呢。 老师说有面，我也听见了。 我跟你说，你要是如果够三套的话，我这直接赠送你孩子生活照。 哎呦，老师您是不是做微商呢？ 啊，那是那个闲工的时候忙点。你、哦、我孩子，我给他偷拍好多张了，特别可爱。 给我们孩子偷拍好多张了。 因为孩子在是无知的时候，你给他照最可爱了。 哎呦，和我们孩子无知，哎呦，都是呆傻笨， 无知觉、无察觉，那时候最自然了，跟熊猫似的，可逗了。但是我跟你说， 嗯， 你要不买也没事的 啊，怎么着？ 反正那么多家长都照顾生意呢，也不差您这一个。哦、像我们这园里面七八十的人都买了 啊，七八十的人都买了，哎呦， 您孩子今天我可真下心了 啊！是是，我不是说 我要是不教呢，是不是？齐刷刷，人小朋友都做成，就他没有做出来，那多…… 哎，老师，我们这交钱了，你这凭什么不交啊？ 交 可不一定交得会啊，你买的这活包交包会 啊，是不是还包分配啊？ 您说这年头谁的朋友圈里没有一两个微商呢？但是当幼儿园老师做起微商的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办？是高调的捧场欣然购买，还是默默的屏蔽装聋作哑呢？最近啊，看到一条新闻，广州体育西幼儿园的一位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被分到了番薯组。您知道在这个广东话里啊，番薯啊是指的头脑比较迟钝呐、呆板呐、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呢分到番薯组的小朋友被其他组的小朋友嫌弃了。这位家长猜测是因为他只买了老师在朋友圈推荐的面膜，但是没有上兴趣班的缘故。 据了解，包括他儿子在内的五名同学被分入了番薯组。汉中也有网友爆料说，孩子在汉台区某幼儿园上学，班级老师通过微信圈卖童装，最近还搞活动，购买三套起可以赠送孩子在园里的生活照片五张。我们的街坊家宝说了， 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买他东西啊，合着我们孩子就在学校得不到重视，这对于老师来说真的好吗？ 哎，家宝，你虽然没有孩子，但是你很爱关注这幼儿园老师，你对？ 我对老师没有任何关注吧？ 那对你的孩子呢？ 我的孩，我哪有孩子呀？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 慢点慢 点，哎，别 上岁数，别太快啊。 您得抠我这后背这疼啊。 那是你这玩意儿让我甩去怎么办呢？幸亏我练过你这玩意儿，要不然还真抓不住你。 您轻点啊，我哎呦我， 怎么样？ 我这双肾还在呢。您给我下手轻点啊。 你放心，你是我姑爷，我得留着你。甭废话，走你的。 哎，这位同志，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哎呦我怎么、 停车， 哎呦我可是撞着我了妈， 哎呦磕着我了，你还没说呢。哎呦 我您轻点、我这后边这 你干嘛呀？ 二位压根儿没看着我是怎么着、 警察 先把你摩托往后退退。 等会儿，这不是 压着我脚呢？ 这不是协警吗？ 大娘， 协警你不是正规的警察，因为你没有警号。 大娘， 你是从街道上找来帮忙的，我知道。 大娘 我跟你说，他们曾经找过我，因为我岁数太大没让我去。 您当不了协警。 我知道。 大娘 啊， 咱先不提我这工作的问题、我先说一下，这个您这是您儿子，甭管谁。 我这个呀，什么开得快是什么呢？丈母娘在后边 就抠我。 抠你？ 我想快点到目的地。 这是什么行为？抠人的？ 没注意前面有红灯，那什么您就这咱们下回处理好吧？ 不，下回注意，这可不能下回处理， 下次不犯。好吧， 大娘，我跟您说，咱们这个闯红灯要明令禁止， 对， 肯定是罚 是 罚款。 对， 是是， 我当时让我当这个交通协管员的时候， 您别了， 跟我说有几条不能，就是拦着闯红灯的。 是是是 啊， 您比谁都明白， 走斑马线 啊！对对 对， 我都知道知道， 就得罚款。 行，我们知道错了，我们下回改。谢谢您，再见。 哎，我这白说了是怎么着？ 没白说，我们知道错了还算白说。 知道了得罚款， 不，但是 这不能走，这摩托得扣下了。 我说这个小伙子，这个咱们这个政策呢是坦白从宽，抗拒从 严，就是 对吧？我们已经坦白承认我们错误了， 对， 所以呢还是以说服教育为主。 哎， 咱们下不为例， 我妈说的 不犯了，所以呢这个呢就应该给我们放走了。 妈说的好，妈说的好， 哎，对吧？这个 你先别鼓掌，你先别鼓掌。 当时让我当交通协管员的时候呢，跟我说， 哎， 你不用都抓着他们。你们就给他们管理， 是是是， 让他们明白这道理， 是是， 这是主要的。 不是 我们啊， 您当交通协管员时候嘴也这么碎呀、 啊？没当上啊。 是我，您当不上，您这嘴这么碎， 怎么说话呢？当时我要努力，我就当上了。 是是， 我家里事儿多，后来我说那耽误中午还给孩子做饭， 是是是， 我做饭时间这个事儿又不能耽误， 哎、 那也事儿也很重要。所以 让你妈先走行不行？我摩托先扣这儿。 不行， 再见，拜拜。 黄梅，我们就这一次， 这摩托花钱买，冬至你知道 没有这个商量的余地。我跟您说，大娘，这摩托扣下了还得罚钱， 真没有商量余地， 真没有商量余地， 怎么能这样？小伙子，你听我， 妈，哎，看你了， 哎，小伙子， 不行， 你不能这样， 不要， 你别， 哎，你这干什么？大娘。这是干嘛呢？你这 是， 你撕裤子呀， 啊！你 别这，你在哪 儿？天网， 哎，我这，哎，我这不剩什么了， 这什么裤子呀？ 这 你回去，我给你指挥， 啊， 赶紧走， 我先换裤子去吧，我。 哎，妈，你看这小伙子穿秋裤， 我没说他，我让你赶紧走吧。 这个事情，我奶奶是这么看的，我觉得这个时候秋裤起了重要的作用，没有秋裤的话呢，这名协警将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很尴尬。王大爷是怎么看的？ 哎，这个丈母娘和女婿的关系就是比婆媳好啊。 你是婆婆？ 啊，我是老丈人。 是我 不如马上散伙， 这节目我是主力， 明儿就找人代替，这节目没我不行，这说的不是英明。 各位散了吧，还是这仨人。 您来的真算巧啊，您要买四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七十二变，触动您笑的神经。 好， 快乐大街酒吧里有家宝来了 啊，来半天了。 哎，听说你 IT 了。 IT 不是那个高科技吗？ 没有， 他什么时候能 IT 啊？ 哎，你这是理解的还 团呢。家宝被踢了。 被踢了， 嗯， 哎呦，我听着不顺耳。 别难受，是不顺耳。 那是因为他不老实，一定是啊，让人家连踢带咬，然后送公安局 抓包了。 哎，逮现行。 我早分析过，要不就是女朋友嫌这个嫌那个， 这个人性啊也难得。 你们这么描述我，我是一流氓分子是怎么着啊？ 承认了吧？你看承认了吗？ 承认了， 下回注意就完了。 我姐得劝你啊，你们年轻，有时候做事吧随边际。 对，尤其这个年岁是冲动萌动的年纪 啊。这你们俩过生日是怎么着？ 怎么本来 你们怎么这么能说呀？啊， 你哥好久不来了，也没人给我们解闷儿。 不是我， 好拿我是吧？拿我开涮。 不是，你听说你们 IT， 我就想这事儿。 就这么一件小事， 听说是一个妇女踢的，对吗？ 不是， 对吗？ 是， 你看 是。 是个妇女踢的， 你看他正高兴在这儿呢，一说妇女他就高兴。 哎呦，家宝啊，你这么年轻，你跟一个妇女。 听说年纪并不小，对吗？ 哎呦， 对吗？ 你们理解错了吧？啊，这岁数大的跟我可没有什么任何关系啊。 那人为什么踢你？ 对呀， 他为什么不踢我呢？ 啊，对啊，他见着你就肯定得踢你，他不得踢你还得拧你呢。我是 拧你了。 没有，我说不清楚了。他这么一小事儿，不就在公交车上我睡着了，让人踢一下吗？ 你睡着了他踢你 啊？ 你睡在什么地方了？ 哦，睡错地方了。 不是没睡错地方。 穿睡衣了？ 没有， 公交车穿睡衣。我这还是流氓啊。 我有病啊，我是啊，我 有病 了， 在这犯病了。 谁有病啊？我在公交车上啊，我累困呐，我就睡 吧。他就踢你啊？ 他不是我站着坐睡的吗？ 你站坐他就踢你。 我是坐公交车睡着了，然后啊就感觉有人隐隐约约踢我一脚，后来又踢一脚。我一瞧，50多岁一阿姨，说这个给我让个座吧。我说我这困着呢，然后他就急了。 这么一个问题，不是道德方面的啊？ 也是道德方面的，这个你想啊， 对公德方面的啊， 啊对公共道德方面的。 我以为是那个，就是 人伦道德方面， 对伦理道德。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们想多了，你们想多了。 那事儿不大，事儿不大啊，我放心了。 对对， 是不是小院其他人传的事儿都是按照你们前一段那么传的？ 没有， 哦，合着他们都说对了，你们往这儿领。 我们俩不信。 对， 嘿， 应该事儿更大呀。 对，一定是当时起了飞起奋的想法了。 我们现在弄明白了，确实是这么一个50-60岁的阿姨。 对， 行了，